22:08:1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21号周二晚上第一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啊。刚才这首歌曲一直在狂野的奔放着，也不知道为什么最后戛然而止，是来自艾罗史密斯和 Run DMC 当年在70年代末的一个合作啊，因为当时艾罗史密斯其实。在70年代末的时候，这个乐队他其实沉沦过啊！你别看现在他后来一直如日中天，艾罗史密斯一直唱到今年都是简直世界级的大腕那种。但是哪个乐队他都有沉沦过，所以呢，当年呢他沉沦的时候，就70年代末的时候，相反 ，Run DMC 这个说唱乐团正式崛起的时候，哎，互相帮助了一下。借着 Run DMC 跟他们合作的这首歌曲，然后艾罗史密斯这个乐团就又重新崛起了一次，这是一个他们重新的崛起点，所以这首歌相当相当的有纪念意义，叫 Walk This Way， 走这条路，对，他们选对了一条路，走对了一条路，然后一直走到今天，艾罗史密斯。 但是结尾哈，能不能就是再柔和一点？就刚刚在这首歌的尾声的时候哈，我恨不得把手机都给撇出去 啊， 因为我刚刚在把这个叶谦的单独做阵照哈，PO到这个微博上，我正在写，突然之间啊，这首歌呢就戛然而止了，然后我就马上要推话筒说话，哦，那个局促哦，那个混乱哟， 以至于他根本没有办法把自己标志性的大家晚上好。 哎，真的耶！ 说出来啊，他就是直接 真的，就因为你知道，我刚刚是戴着帽子，我都没有戴上耳机呢，因为我这歌我当时觉得旋律走向还会有一点，所以现在我要补充说明哈，22:10:0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你熟悉的老节目， 男左女右。今天晚上的红人到了1621红，我们希望你的小树之夜啊能够长得非常非常高。今天晚上是夜间独自坐镇的一张二马老夫照片。 嗯， 靠近你就觉得安心，因为你那双爱笑眼睛， 可为演唱的暖心。哎，我的第一首开工歌曲是不是整个的这个氛围营造真的是一种哈，大家到了一起啊就可以突然间牵起手来，我们转呐、啊、转呐、啊、像在篝火晚会一样啊。 嗯，是啊， 是不是、 嗯、 是不是。而你刚才那个就是敲锣打鼓啊，当然也气势造出来了、 啊、 对吧。 我那个是70年代就这么敲起来的。 好好， 你这个都已经是20几几年了， 敲晚了是不是？ 篝火晚会呢还？ 反正不同的年代，人们都有他们自己哈，表达自己激情啊，表达自己的热爱的一种形式。两首歌曲之后呢，我们的男左女右啊，在直播帖方面哈，这个20条入场人士的打卡都已经到来了。当然呢，还是没有求红的，不过我们已经适应和习惯了哈，大家更喜欢观望一阵子啊、 嗯， 就是看看怎么样。这个如果没有人爱搭理你们，那我才搭理搭理你们，对不对？ 对， 别我跟大家伙一起来抢， 你们都不搭理我， 其实 对不对， 咱家这个红人争红人的这个群落都已经开始变得不是懈怠，是谦让跟稳重了、啊、 对，而且大家都是有一种迟到有一天也是我，不着急、嗯、这节目一时半会儿我看是消失不了，对吧，都很心里有谱， 人家是这么美好的祝愿着。 对，而且女王范儿杨洋如果曾经当过红人的话呢，就真的不要闹了啊，我们还是试图呢找一些全新的啊，在节目当中从来没有亮相的朋友担当红人，当然如果你愿意助力今天晚上的小树让他长得高高的哈，那我们还是愿意欢迎你的。晚上好，奔跑韭菜花，我不知道你红没红过，其实你这名字我挺喜欢的。 是你是个， 你想一想，韭菜奔跑起来。 对呀、啊，那就别人想隔隔不着啊。 而且那大长腿， 那 对不对 啊？你怎么知道这是大长腿的？ 韭菜不是大长腿，难道是窝瓜大长腿、啊？ 说实话，韭菜还真算是蔬菜类中长腿型的， 那 model 级的蔬菜级人物哈、嗯。所以呢，不知道你有没有意担当红人哈？当然，这个我们不能强迫，还是要看今天晚上你的状态啊。 对， 你觉得能工作到24点？并且流量啊各方面都是非常充裕的哈，我们就欢迎你入场。 嘿，给你来一首这次不心惊胆战的吧，嗯，叫做 LSF L as lost S as souls F as forever。 你在干嘛？ 也就是 LSF 就是 lost souls forever， 来自 Casaban。 Come on in, get on in. I'm cabin through a let up all my needed life potions. These drugs are just an hour away. Come on in, electronic, apollophonic, rusted to the mortars. I'm fire, messiah.SF、嗯、Lost Souls Forever， 永久性的失去灵魂、啊 哎、 不可逆的失去灵魂，来自 Casaban、啊、也不知道他跟这谁做了什么交易了、啊、就永久性的不可逆的、啊、好，这是来自 Casaban 的。其实呢我挺喜欢这支乐队的，这支乐队也挺有意思的、啊、 有的时候还老会弄一些世界音乐的素材进去，还或者是弄一些那个这种中东色彩的这种音乐素材进去，特别有意思。 我们每当就是在挑选红人的时候，如果选中你的话，我就会发三个字，你 对， 就是重要的事情我要搓你哈三遍， 说三次， 然后我们很多听友大概就知道这个路子了哈，贝贝贝桃 嗨， 真的叫这个名字哈。还 XXII 也不知道这中间有什么故事， 贝贝贝桃 他还就是以我的口吻告诉奔跑韭菜你，然后韭菜没理他，韭菜也不知道自己今天晚上要不要当红人啊，不重要，重要的是此刻你在听着我们。开挂的小李就说了，都这个点儿了还堵车，让我狂躁。 哦，今天晚上是有一些那个堵，可能有活动吧。 莫狂躁啊，水逆已经过去了啊，世界已经是给我们呈现了安静的时刻。来，送你这首歌。 守着你的冷漠，把玩着寂寞。电话还没拨，已经口渴。为你熬的夜都冷了，数的羊都跑了，一个两个嘲笑我，笑我耳朵是灵的，笑我放你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路人穿街过河，好景只有片刻，森林都会凋落，风吹走云朵，你留给我的美丽。岁月风干我的执着，我还是把回忆紧握，太多都散落，散落太多，好难过，难过是你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过了很久，终于我愿抬头看，你就在对岸，走得好慢，任由我独自在家，美与现实之间两难。过了很久，终于我愿抬头看，你就在对岸等我勇敢，你还是我的，我的，我的。 就好像是你在吃很辣的火锅的时候，你肯定要辅之以一些能够解辣的饮品，对吗？ 那豆奶啊。 对啊，所以呢，我说 你以前说 刚才那位听友说他今天很浮躁，觉得此刻堵车很让自己这个不开心啊，或怎样？哎，我觉得这样的歌曲哈、啊，就起到了那种哎呀辣的不行了，火急火燎，哎，突然间轻轻柔柔的、啊， 再来一口二锅头。 包括你就是很辣的时候喝口可乐呀、啊、什么的都会让你缓解许多、但如果那个时候你火上浇油喝点热的东西废掉了，对吧？ 就那口热辣汤喝下去吧， 废掉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确实是有一物降一物， 原汤化原食，一物降一物。 对，今天晚上的球红的气势哈有点上来了啊， 有人争啊， 这争谈不上，但是起码有明示我的了。 就是我们可以挑一下他， 这有一个，你挑什么？ 就从一个里边挑挑吧， 就他得了。 好吧，已经来不及了。 而且他其实对自己的今天晚上球红呢，也是有一个好兆头在里面哈。他说：“但愿下一学期开门红。” 好，那就让你红，借此红，让你开学马上红起来。 对，他是一位男听友，不容易哈。 叫艺名 CC 艺名。 对，他给自己的介绍里写道：“擦亮眼睛。” 就是近视眼是吧？以前经常那个看书熬夜啊。 我来告诉你他的出生年份好吗？ 你吓唬我呀，还是怎么着呀？ 1998年。 那也不是说非常吓人哈， 20岁。 对，咱们家有的是这样的听众。 哎呀，距离20岁已经很遥远的我们，相当的练线这个年龄哈。 那个只是舔吐嘛，像话。 没有啊，我今天还。就是去了一家就是烤肉店 啊， 然后我觉得那家店的感觉就很像是学校门口的一些店，然后大家都是那种学生气息的浓郁的人， 就很久以前的那个味道是吗？ 不是味道，是氛围啊、来的人都很 年轻，那更难得， 而价钱也是你上学的时候能吃得起的店， 那最难得。 对呀、啊。 这首歌来自 Eels， 这个歌的名字叫做 Spunky， 然后 Spunky 这首歌其实只能放40多秒，然后我们转个身马上回来。 Yeah. I can't stop staring back. How did I get this way? Take a big look at a living life. Rags to rags and rust to rust.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演戏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天气情况，受高空槽天气系统影响，今天夜间本市是多云转阴的天气，明天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大家外出要带上雨具，最高气温只有28度，会让人感觉比较舒适。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4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关注电影方面，今天电影《江湖儿女》曝光主题曲由实力唱将谭维维演唱，著名音乐制作人董东东、陈曦谱曲作词。这是二人继电影《山河故人》《时间去哪儿了》后与贾樟柯的三度合作。8月20号，全球首部展现西藏无人区腹地并环绕世界第三极普若冈日冰原拍摄的纪实探险电影《藏北秘岭重返无人区》在北京首映，并曝光由中国好声音歌手陈冰献唱的主题曲《母亲已老》MV。这是一部制作和审批难度极高的纪实探险电影，全体剧组成员都冒着生命的危险并签署了生死谅解书。影片虽有令人惊叹的世界第三极地风光，却不是一部关于风景、动物或科考的纪录电影。它把镜头反转过来，聚焦普通的拍摄者，讲述这群追梦者在无人区中克服风沙与极寒，并在生命禁区中完成自我找寻与和解的故事。再来关注励志创业片《萌宠入殓师》将于8月31号全国公映，独立音乐人铁阳为影片倾情献唱主题曲《又见他》。今天片方曝光了 MV， 朗朗上口的旋律，空灵清新的女声，深情诠释信任和亲密关系的美好。除此之外， MV 还曝光了电影更多的精彩画面，进一步揭开关于生命的终极话题。最后再来看已经定档9月14号的青春喜剧公路电影《说走就走之不说再见》，今天发布了一组角色海报。《延禧攻略》中饰演魏璎珞的吴谨言一人独挑四大型男，让影迷们大呼过瘾。他和牛俊峰、白举纲、谢云山和赵建雷成功组队，即将踏上一段充满未知的青春冒险之旅。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0点光阴的故事，1点重播千千阙歌，2点重播永恒的魅力，3点重播古典也流行，4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5点千千阙歌，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下班以后，明光见，明光等您到9点。明光家居，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 22点34分49秒，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21号周二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我们一起来欢迎一下今天晚上1621红，也就是在场外负责和大家聊天的一位听友哈，他的名字叫做 CC CC， 艺名儿， 艺名 对， 艺大义凛然，不是，还不是大义凛然的义， 毅力的毅， 毅力的毅，然后名叫的名， 艺名惊人的名， 对， 擦亮眼睛， 一名。 好嘞，今天晚上拜托你和我们一起到24点一天结束的时候呢，才能离场。 好的啊，我呢讲完这个冷笑话以后呢，接着把上一时段没有放完的 EOS 的歌呢，去给大家放完就行了啊。冷笑话也很简单 ，EOS 的歌也很简单。 然后 就该 你 了。 就离开吗？然后你就离开这个房间吗？ 去喝口茶。 怎么听口气好像就是我要把这个事情做完，你就不要再让我干别的了。 嘬一口小茶啊。我今天还是讲一动物的笑话，动物笑话这两天挺冷着我的啊，不带你姐姐来了。说这个猫 A 说猫 A 啊跟这个猫 B 说， 你为什么要把抓到的老鼠撕成碎片呢？你这样做，你不觉得这样很残忍吗？你抓到它，你就抓到它罢了。哎呀， 然后这个猫 B 呢说， 可是薯片真的很好吃啊。 Don't let me go. 对了，我也觉得薯片特好吃啊，当然我跟猫不吃的同一样的薯片，不知道你喜欢吃不吃？你喜不喜欢吃薯片呀？ 喜欢原味的，只吃原味的。 好的，刚撕完的那种。 反正就是不喜欢吃任何什么烧烤啊，什么黄瓜呀， 西红柿、番茄， 不要。 有一种那个芥末味的，还 不要不要。就是要原味儿， 芥末味也不干， 就是尊重原味儿啊。 嗯， 好了，22:40，我们不聊这些垃圾 吃的 美好的垃圾食品们啊，我们来听听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啊。如果此时此刻你和你的另一半或者男友啊，正是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国家在收听下面这篇暖文章的话，想必可能你们会有太多认同的部分，但是既然在这个世界上遇到了让你心动的人，让你怎么都不想放弃的人，希望你能够坚持下去。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暖文章。不是爱情经不住时间，而是时间经不起善变。相信有过异地恋经历的人肯定会有这样的同感，时间总是在等待中变得越来越难熬，等待对方电话，等待对方醒来，等待对方上线，等不到回复就开始胡思乱想，甚至导致争吵和冷战。异地恋就是一场漫长的战争，从冲上战场开始就已经赌上了全部的安全感和未来。但只要真心相爱，即使天各一方，只要我在这里你在那里，我们远远的相恋就是了。一个小时前，我在火车站送肖宁上了回深圳的火车，他哭得双眼通红，活像只小兔子，可眼泪还是停不下来。想到这一分开就又是半年，我也止不住的难过。我边哈气边搓着他冻得通红的双手，叮嘱他到了之后照顾好自己。他用力地点着头，进站后他远远地冲我挥手，我对着耳朵做了一个打电话的手势，意思是让他回学校后给我打个电话。转身后我的眼泪也偷偷地流了出来。这样的画面我们每年都要上演两次，一次在初春，一次在初秋，都是让人伤感的季节。有人说异地恋的感情实在是脆弱，文字看不出语气，语音看不到表情，联系你们之间的只是那一方小小的屏幕，关掉手机你就再也找不到我了。你在手机里养了一只电子宠物，你有你的生活，他有他的圈子，你们每天说的早安晚安却难以靠近半分。世界似乎在你和他中间画了一道清晰的线，将你们分隔在两端。异地恋这三个字说起来容易，坚持起来真的好辛苦。可是因为那个人，因为那个不确定的未来，你知道再苦再难也要坚持下去。我曾跨越千山万水坐一天一夜的火车去深圳找过肖宁，即使是火车票价也不便宜。朋友不解地问我，用车票钱做点什么不好呢？我知道啊，我知道我可以用这些钱去买游戏装备， 去买那双心仪了很久的球鞋。但是如果见不到他，那些东西再有趣，也终将是索然无味的。所以我来了，一个人拖着笨重的行李箱，熬过了拥挤狭小的卧铺，吃完了食之无味的泡面，从祖国的大江，从祖国的大西北，到祖国的东南沿海来了。我们一起在深圳的海边散步，一起眺望着远方海天一线的画面，一起吹着咸咸的海风，一起在沙滩上留下一串串长长的脚印和咯咯的笑声。他曾拍给我的那些照片里的风景，终于变成了眼前鲜活的画面。他在图书馆经常坐的位置，他在食堂里经常点餐的窗口，甚至他最喜欢上的课，我都陪他去了一遍。我们一起在他的城市的电影院看了那部《爱乐之城》，电影最后惹人掉泪的瞬间，我也终于可以给他一个肩膀，让他的眼泪任性地打湿我的胸膛。离开后的第二天晚上，肖宁给我发来这样一条微信：我从未像这段时间这样快乐过。我不禁失笑，虽然我也知道回忆越甜美，分开的时光就越难熬。我见过很多异地恋最后坚持不下去而分手的情侣，我也见过很多异地长跑数年最后修成正果的夫妻。记得之前去参加一个姐姐的婚礼，她和男友自从高考后便是异地，一个在苏州，一个在北京，好不容易熬过了本科四年，又是硕士三年，直到去年，七年的风风雨雨，才终于画上句号，走入了婚姻的殿堂。我问姐姐：“你就没有想过放弃吗？”姐姐说：“当然啊，想过无数次。可是，一想到和他分开，就实在是觉得痛苦。慢慢的，也就坚持了下来。毕竟除了他，再也没有第二个人对我更好了。”婚礼的现场，姐夫拿出一个相册，里面都是这些年他去看姐姐的车票、机票，不知不觉已经是一本子了。你看啊，异地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但还好我们都在努力。张爱玲说：“爱你值不值得？其实你应该知道，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异地恋就是一场漫长的战争，从我冲上战场开始，就已经赌上了全部的安全感和未来。我从未想过后退，也断然不会认输。我将所有的其他可能全部堵在门外，只为你一个人敞开心扉。而这场稍微不慎就可能功亏一篑的较量中，你是我唯一的筹码。再熬几年，我们计划过无数次的家就会成真了吧。再熬几年，我们也能过上寻常情侣那种手牵手散步的生活了吧。再熬几年，我们就不用只对着手机屏幕说想念了吧。快了吧，就快了吧，我还在坚持，那就拜托你也不要放弃。如果这一切我们都能熬过去，那么我相信风雨过后的后来 一定是会很长很好的一生，你说是吧？天各一方又如何，只要我在这里你在那里，我们远远的相恋就是了。 想听你听过的音乐，想看你看过的小说，我想收集每一刻，我想看到你眼里的世界，想到你到过的地方和你曾度过的时光，不想错过每一刻，我希望我一直在你身旁。未来何从何去，你快乐我也就没关系，对你我最熟悉，你爱最有，我却更爱你。我能习惯远距离，爱总是身不由己，宁愿换个方式至少 是邓紫棋演唱的《多远都要在一起》。 嗯，就是两地分居无两地分居文艺复兴时期的这个。 嗯，因为 两地分居这个词真的是现在再说出来，真的感觉是当年那八几年的那个文艺复兴了，又回来了，那种当时的那些，比如说我们叔叔辈的人啊，我们舅舅辈的人，那个年代就已经开始有两地分居的这种生活状态了。 他们那个时候比我们现在要更加艰难，因为没有那么发达的通讯设备， 是， 对吧？ 但是他们有忠贞的爱情啊， 对， 坚韧不拔的信念啊，对自己的爱侣，对自己的这个包括事业，自己的信仰，那一种就是革命乐观精神的那个态度哈，反正就整个影响着那一代的人，然后他们不怕两地分居，他们只要确立了关系，那一定是就是终身走在一起的关系。 对，异地恋可能比同城恋更需要两个人彼此的信任啊，因为有很多事情是你看不到的，而且你可能每天都希望自己哈能够与他的感情是一天天的有 往上升越来越好的这样的一个前程、 嗯、 但是呢有很多不可控的东西、 啊、 不像是比如说你在同一座城市吵架了对吧，两人可以见面，人与人一见面，我们老说这个所有的事情哈，只要一见面就变了味儿了对吧， 嗯， 谁也不可能当着面两个人吵起来了就一下子哎呀就算了吧，可是如果要是异地恋吵个架， 也就在电话里吵吵， 没有拉黑，还有是那个，就是女生可能会做很多就是非常极端的事情哈，或者是让对方找不到，但是找不到是一种特别特别特别特别让你觉得没有安全感的事情。 那种办法其实是一个 幼稚 下策 low 的那种办法，很 low 的一种办法。 但是没有办法，就是你那一刻也想让对方知道你在他心中的位置哈，或者说重要性 啊、 自己又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起这种最孩子气， 铤而走险的孩 子 气，嗯， 所以有人他就会开通飞行模式，这一天都是飞行模式，然后 就拽了，把那手机叫， 不是 一天都拽着飞着， 就是让手机和外界是没有任何的来往的， 嗯， 然后一旦你把这个模式切换回去之后，立刻就哗哗的短信哈， 别人打不通，你也弄不出去， 嗯，总之其实。我觉得能谈成异地恋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两个人的磨合哈、啊、会比在同城更加的困难，但一旦熬过去了，真的是最长也最让两个人觉得是离不开的一种感情、 啊、是想简单点啊，嘛摸不摸喝的玩呗， 什么、啊、 艾米莉安娜特里尼这首歌曲叫做 Easy， 第三十段见。 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老公救火呀， 怎么了？ 快打电话快打电话，奶茶还是一点点。 怎么了？ 限时开放加盟了， 天400-6965-888，喂，还是一点点吗？我们要加盟， 还是一点点奶茶，限时加盟400-6965-888。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

对于提高自己的摄影水平，我觉得就是一个拍啊，不停的拍，使劲的拍， 然后你就知道 多拍， 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另外还有就是个人的审美，就是你对一件，就当然其实从摄影来说，有很多就是学摄影的朋友都知道哈，构图啊，对吧？把人应该放在什么位置上？ 是。 然后呢，就要突出什么主题？ 哎，再讲究点儿，它就要光，光是怎么个玩法？ 但我真的觉得摄影有时候跟做饭差不多，就是你还是要带一点点天赋的。 那是绝对，这个我特别承认，因为我拿我自己来说，我只要敢下手，只要敢下厨房下厨，我就敢把什么呀？把咱们老北京叫遮楼。我敢把一顿昨天剩的今天新买的什么、 哎、 反正我能把桌楼都做得特香、 哎、对，这点我承认哈，我一直记得就是当年你家在望京住的时候哈、我们录制那个歌曲的时候 啊，你也吃过哈， 对，你不是给我弄的桌楼，但是你弄的是什么呢、你能把那些速冻的东西哈煮吧然后呢拿点什么、 配点别的， 我印象很深的整点辣椒酱出来哈， 是配点别的就能干、 发现这一顿饭怎么吃起来还挺香喷喷的呢。 其实不但我有这本事，那时候就是 你们邻居有这本事是吗？ 自己闯荡在，尤其是音乐圈那边，因为没什么可吃的，也没有什么钱，也不敢去就是大肆的挥霍下馆子、然后自己在家能弄点什么，就琢磨出来很多 好吃的办法。其实就是说你在炒饭的时候，可能你比别人更想解馋，所以你就 敢下手， 哎，就是又更多了一层咸重味儿，或者又多了一层辣味儿，又多了一层那个酸咸的味道，这个就是 对， 怎么说呢，就是提前鬼接了、 老天是给每个人都偷偷的哈放下了一些潜在的能量啊，潜在的小技能， 是 你能越快的挖掘出来，越多的哈让它释放出来，它就会成就你的人格标签里面的一些东西哈，你的这个技能标签的一些东西，包括照相这件事情，包括修图，对吗？哎，你看看我今天9点钟那个， 哎呦，八宝粥呢？ 什么八宝粥啊？ 冰粉儿吗？ 哎，对呀、 冰粉儿、 这是在四川哈、这个朋友们都吃过的，在夏天 冰粉弄得跟八宝粥一样， 因为它里面元素很多，非常好吃。这是我夏天最最喜欢的，在北京我至今没有吃到非常地道的，就是四川当地的那种冰粉儿。 对，太甜了那种。 反正不知道为什么是水的原因还是怎么着，就是没有当地的好吃。 你可能不爱吃南方那些东西，就是比如说我介绍一个。龟苓膏也类似吧，然后 也还好，但是 浇点蜜，龟苓膏浇蜜， 黑黢黢的 啊，对，你可能不喜欢的就是那个颜色， 不好看，拍出来的不好看。 冰粉透明、当然好看些了。 对，其实在北京有很多四川的饭店里，他都会给你提供冰粉，但是就是那个味道总是差那么一点点哈。我就讲哈，就如果你希望照相拍得好一些，你就多多的哈去让自己的眼睛去发现美，然后呢去感知啊。你看我把这沉默照，哎，你看一眼、 我看看， 你看， 哎，这差不多，哎，构图原来是一样的。 但是你看在他的这块呢，我就适当的哈就注意一下，把那个刚才你说的摸的那块这个房垫的那个、我给它遮住了啊。 沉默人玩的不是这气质。人家还是夏装呢，你看 他刚刚跑步回来， 对呀， 运动的那种， 还是那种夏装运动款， 对，就是运动感的哈。总之呢，也是谢谢大家给了我们这个机会。从2011年开始啊，大家想想，2011年拍了7年直播照，你说谁每天很稳定的拍一张照片，修一张照片，对吧？可能还不止一张啊。 就是对你上一阶段那个上一个节目还得拍呢，对吧？ 对， 你起码一天两张。 我这晚上吃好吃的我还拍呢，对吧？ 啊，这一天起码好几张。 那当然了，我绝对不浪费我的手机。 这是女孩就自大，就不是特别的大的乐趣，就是喜欢自己拍嘛。 应该说是记录，对吧？ 真的不怕原唱林小培不高兴哈，但 这首翻唱陈洁仪翻唱的《心动》，我真的觉得比原唱更加打动， 尤其是这个钢琴流水般的在进行着，然后一下带出的意境是非常非常深远的。 对，就是在深夜哈，尤其是在开始变得凉一点的晚上， 对， 听这首歌就好像是偷偷的有人潜入你的房间，对吧？ 是这样，你是这种感觉是吧？我是怎么，我是到第二环节，我满脑子都是异地恋的感觉。就是他这首歌让我听得满脑子， 人家这首歌唱的是初恋， 是啊是啊，但是我就是感觉就是满脑子就是 异地恋，是俩人还恋着呢， 这个 已经是 两个人很分开的很远，分开 就是记忆里的有关联，但是生活里已经没有关联的这种怀念，怀念当初的第一次心动啊，所以他有这首心动。今天的红人我们要去你家里做客了，他刚刚听到说你曾经在望京做遮罗很好吃哈， 是是， 我也在望京啊， 也做遮罗， 有时候也吃遮罗啊、哎、你觉得从遮罗菜里面就是你觉得哪几道菜最擅长你做，觉得 我跟你说啊，其实这样，你比如说第一天别人做的，别的厨子做了一个火爆腰花或者是什么，他剩下的那些豆豉汁什么的，第二天你要炒一个菜的时候，你那个头一天在冰箱里那菜没扔，你把这个汁儿，这个原汁原味的，夸就遮到那个你第二天要炒的菜里，那道菜就是绝对的好吃，那就是我的遮罗经验。嗯， 不是这个，我以为的遮罗是， 你不能真的想， 不是 那个， 我以为是 堆在一起，那不行。 我以为是饭和菜在一起 啊，那叫烩饭，烩饭也很好。 是烩饭 啊，烩饭也很好。烩饭 我不遮罗，我这吃不了，我就给别人吃啊，反正我不吃第二顿。 那、我们都是经常就是说不要吃第二道，但是其实是 少做一 道菜，你在比如说你在馆子里点每动几口，然后就整体打包回来，那个你是舍不得扔的、第二天你或者是怎么样。 哎，可是我为什么觉得在餐厅打包的饭菜只要一回家都一点儿不好吃？ 看你打什么了，你要是打那些现吃现吃必须现吃的，那绝对不能打。 不是，我觉得什么都不好吃，就觉得就像你买外卖也是，除非特别饿、 哎、 但是你总觉得跟家里边现做的那个味儿差的还是有点。 你比如说炖个排骨，弄个黄鱼，加炖黄鱼什么，这些你回家再兑点那个烧酒，再兑点汤一炖还是可以的，知道吗？ 反正你在这方面很擅长。 嗯， 我刚才本来以为说是那个菜烩饭哈，我就觉得那个你们北京人管它叫 烩饭可以啊， 蒜苔吗？就是 对对对， 蒜 苗什么的， 蒜苗对吧、嗯，我觉得蒜好炒肉，然后 你是说有 配米饭，第二顿特别好吃。 有两种，一种韭黄，一种是蒜苗。你说的那种 圆 的蒜苗， 圆并且是 绿的， 就是有一定硬度的那个、 蒜苗，对， 就很好吃。好了，我们说男左女右，在晚上只能聊蔬菜以及这个菌类的哈。现在我们要到 CC 一鸣家里做客。他说给自己起这个特别的介绍叫擦亮眼睛，是因为他以前总是识人不准啊，就是老是看错人。 这你看不、你不可能一辈子 你 都 擦亮眼睛都没用，你得擦亮心眼，对吧？你心的那只眼睛看一个人， 因为你有点 笨，和你用肉眼不一样的。 就是有一个笨办法，就是你得相处久了以后再说。 但是有时候不给你机会啊，就是你没有那么多机会。 哎，你没机会跟他相处那么久，你也就没什么机会跟他共处一件事情。 哎，但是我们老说眼缘嘛，就是你见到一个人之后有眼缘，哎，觉得他和自己很投缘嘛、又觉得这个人面善，对吧？ 对对，那是有的、 哎。其实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我们常说的，就一个人他总绽放笑容，对吧？就是和你初次相识的时候他落落大方，我觉得这个人起码呢不会太坏到哪里去。 他跟你心心相印的，就像你照着了半面镜子，自己这个感觉也都给照出来了，也挺好的。 是，来看看我们今天晚上红人他关注了最新关注的是谁。306位关注人士，最新关注的是男左女右的老朋友了。哎呦，那老的哈，随遇而安的男子1021、 那是肯定关注一下、 对，在节目里狗对象的哈，来我们看看 狗对象， 狗对象的 好家伙、 找了一位女听友狗对象的。然后他第一个关注的也是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的一位知名作家苏岑 岑、 对，也是写了很多作品哈，就是讲过很多经典的情感语句。好嘞，下面我们来听歌，来自叶谦，终于开始放了一些很夜晚的。 那是Sam Smith, 你要唱歌那肯定是都是这劲儿的。 I've told you now, walking in the heat all day with no water. It's like waiting for a friend watching everybody else speed theirs on that corner. Losing in an argument, though you're right, can't get your thoughts in order. Still I refrain from talking at you, talking on. You know me well, I don't explain, but why the hell? Why do you think I come out here on my free will, wasting all my precious time? Oh, the truth spills out. No, I've told you now.Although I try my best, I still let down the team. You're everything I want. Why should I resist when you are there for me? Should I refrain from talking at you, talking on? You know me well.I don't explain, but why the hell? Why do you think I come out here on my free will, wasting all my precious time? Oh, the truth spills out. Oh, I've told you now.Talking at you, talking on, you know me well. I don't explain, so why the hell? Why do you think I come out here on my free will, wasting all my precious time? What the hell? Why do you think I come out here on my own will, wasting all my precious time? The truth spills out.Told you now. 看得见彩虹，我们却都看不见风。一直爱看风筝被操弄，满足好奇的图空，突然间轰隆，倒也是仁慈的一种。不忍心看风筝被摆弄，语气总那么有些痛。当时还不懂，突然的顺风，倒也是仁慈的一种。总算能换个维度相通，我感激缘分这系统。我常听到我们的回忆没拍下太多泪流，只有两方蓝海荒谬的旧伤口，不是

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北京时间23:32:35，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今天周二晚上最后半小时时间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23:32:47，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啊！刚才他说的今天的这个时间地点的老节目《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不知不觉呢，到了第四时段了哈。今天晚上的红人，是一个很年轻的男左，他是我们的1621红 ，CC 一鸣啊。 CC 一鸣，谢谢你，今天红人当的非常的给力。 是，转个身的功夫，窜到1.72米了啊！这个男孩长个儿的时候了，长得很快哈。 是。男孩其实小时候长不过女孩是普遍的，女孩先发育。所以韩立之前呢，他那个看谁都是一览群山小。 你怎么知道我小时候啊？ 后来长着长着他不长了，那你说怎么办呢？好吧，这首歌来自，其实是来自 Paul Simon 和 Gavin Kell 的一首老的经典合作歌曲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这是一个女生翻唱的。 Feeling small when tears are in your eyes, I will dry them all. I'm on your side. Oh, when times get rough and friends just can't be found, like a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I will lay me down like when you're down and out, when you're on the street, when evening falls so hard, I will comfort you.I'll take your part. Oh,

回到最初的美好。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微微笑，小时候的梦我知道。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乡间的歌谣永远的一条，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 周杰伦的《稻香》啊，经过了女生版的非常轻柔、非常舒缓曼妙的翻唱啊，就像在这个英文歌曲当中经常会有这个波萨风的感觉哈。 对，绝对是一种在稻香中，然后轻盈的跳跳一会儿呢，跳醉了给自己，然后呢就喝一口柠檬汁吧，应该那种感觉是应该像是田园风光的那种感觉，让柠檬汁柠檬水，然后又在摇椅上睡了那么一小会儿，就这种感觉，然后醒了以后接着又轻盈的跳起来啊， 会发现时间过得很慢啊，不会有那么多催促你去做这个去做那个。要不我们怎么说人也偶尔要给自己停下来放一个假的这样的时间，因为它真的会让你重新的过24小时， 对、 啊、让你体会不一样的和上班上学不同的24小时。 我们应该这样一遍一遍的过24小时。 那一生不就是一个又一个24小时连接起来的吗？ 是。 今天呢也是八月尾声了啊，对于学生族朋友们特别提醒一下，暑假作业都写完了吗？马上就要开学了、 哎、这对于他们来说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就是得提前做一下准备的事情，因为你知道闺女放了暑假以后呢 野了， 我 玩野了， 我每天可以甚至可以10点钟醒过来。 对啊，就是 现在又要变成7点钟醒了。 对，而且天气还越来越凉了啊，起床的这个感觉呢也会比平常要难一些了， 7点钟之前必须醒来。 但是一年又一年我们都是在不断的适应习惯，然后提升自己的适应能力哈，在这样的过程里应对生活的方方面面的问题。今天晚上其实很多朋友大概都会在自己的朋友圈里玩过一些就是人格测试哈， 啊对， 它会有一些就是你内在人格外在人格，然后大家呢也会了解自己的一些东西哈。 据说每个人都不一样， 每个人真的都很不相同，因为他会有不同人格的一个组合啊，可能你的这个外在人格是他的内在人格。我在想其实有时候潜意识当中哈，真的会有一些我们以为这个可能不存在啊，我们以为这个不敢正视的东西，当他以一种文字的方式告诉你，叶谦 啊，摆明了在这里， 你表面是个智者， 啊，对， 内心是个愚者， 对，内在愚者， 哎， 你说的还真对。不过他并不是说内在你是蠢人， 对，他是愚， 他的愚是你的大智若愚的愚，是不与世争、不与世浊的那种，你内心清静然后自由，比起别人那个心要安静一些，就因为你乐得于此，你是可以有过人智慧但是并无争斗之心，就是这么个愚。 对，这是一个国外的心理测试啊，它有一个荣格的12人格哈，就是你的，他把人格分了12种， 对， 愚者、智者啊、战士啊，还有创造者呀、啊、等等等等，反正怎么说呢，帮你更了解自己吧，而且也从中呢，人越明白自己，你越懂得了有些事情不要去计较，你争不得求不得， 是的， 对不对？CC 一鸣他说，我作为一个大学生，没有暑假作业。 是啊，但是你得自己把控自己，你开学了以后 是不是真的那个专业马上就跟得上啊？ 对啊，有没有计划再考研究生啊等等等等，其实从大一大二的时候就应该有这样一个前程的设计了哈。 是，这首歌叫做《明天》，Tomorrow， 来自 Q Point， 必须会更好哈。 Tomorrow, tonight you're gonna see that you're fine. Hey there, baby. just give in. Don't fight it. Live for the night. Enjoy the danger of it all. Everyone knows better, so don't listen. Do what you want, but baby, do it with me. Let me feel that special thrill. Let me stay with you until tomorrow. Special thrill. Let me stay with you until tomorrow. Let me hear you say you will. Let the others wait until tomorrow. 蜕变，磨练出灿烂坚决。这是我的眼泪，我知道我不完美。每段故事的结尾，总是陪伴我入睡，让我记得。穿越过了，绝望颓废，拥抱伤痕留给我的天。 体会，让我灿烂坚决。这是我的眼泪，我知道我不完美、哦、每段故事的结尾总是陪伴我入睡，让我记得我是谁、哦哦、我不怕真实的代价多昂贵，至少我坚持问心无愧、哦、唤醒我的眼泪，这是我的眼泪，我知道伴我入睡，让我记得我是谁。 来自张韶涵演唱的《我的眼泪》。 嗯，我的眼泪。好了，这首歌曲完了以后呢，我们来一首张 king。重庆这个名字起得特别有意思啊，他们管自己的乐队名字叫重庆。 嗯，第一次播放的时候就有印象 了。嗯，这首歌曲叫做做音乐 Making Music， 不错哦。 结束今天男左女右的旅程。 对，谢谢 CC 一鸣这位大学生红人，让我们的小树今天晚上长到了2.16米这样的好成绩。祝福各位明天8月22号星期三都过得非常愉快，晚安 晚安。All the